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翻到嚟咧吓，浩浩汤汤吓。咁啊，头先咧就同大家介绍咗咧吓，即系天文学家咧喺旧年九月所发现嘅一粒叫光科网嘅彗星啦。咁亦都讲到咧，就话当佢一计算个轨道出嚟嘅时期，令佢吓咗一跳嘅。点解咧？就是、原来佢嘅近日点咧系好近好近太阳嘅。咁按照呢个计算咧，头先讲过咧，就话佢会距离太阳，当然太阳系好庞大嘅天体啦，太阳嘅直径系地球嘅109倍吓，所以都好大。咁但系咧，所以如果你要从太阳嘅中心计同佢嘅表面计咧，系好唔同。但系我哋而家咧系从佢表面计啦吓，我哋关心嘅就系佢离太阳嘅表面有几远咧咁。咁原来就系计出嚟咧系少过两个太阳嘅半径吓。咁大家有概念。其实我可以话俾大家听几多个公里嘅，但系我讲俾大家听几多公里咧，其实你反而冇概念系嘛？即系我话佢系少过两个太阳半径。咁当然系。短過水星同太陽距離好多啦，因為大家知道啦，水金地火木土啊嘛，天海啊嘛，咁所以水星咧就最近太陽嗰個 planet 啦，已經係係嘛，但係即係佢比水星咧仲近太陽好多，近日點嗰陣時，咁但係佢咁近太陽嘅時期咧，科學家預計咧喺佢表面咧係可以達到攝氏2700度，即係話咧。你仲高過鐵嘅熔點，因為鐵嘅熔點係2300多度咋嘛。咁所以究竟會發生咩事呢？嗱，咁呢個呢就有兩個睇法。一個睇法呢就係話，嘩，當佢咁近太陽，咁當佢接近嘅時期呢，佢梗係受到太陽嗰個嘅即係熱力啊、輻射啊咁嘅時期就好厲害啦。咁所以呢佢個光度必定會大增。即係無論就算你從簡單地反射太陽光，咁佢咁近咁反射得勁啲啦。第二就係話，因為佢個熱力同輻射嚟去逼佢嘅時期呢，咁佢即係就會個光度會暴增啦，因為嗰啲嘢就會被蒸發啊、氣化啊同埋離子化 ionize 咁樣。咁樣呢，所以個光度好大。咁呢個呢最先呢有啲科學家計算出嚟呢，就有啲數值係比較即係誇張啲啦，咁俾傳媒知道咗。咁傳媒呢就做大得好緊要，就話嘩呢粒彗星呢即係叫世紀大彗星啦。咁當然其實即係呢啲咁樣嘅講法就最荒謬啦，係咪呢個世紀先至過咗13年都唔夠，咁你話世紀大彗星，咁往後80多年咁可能仲係大過好多倍㗎嘛。咁但係即係啲人係咁嘅，傳媒梗係咁作㗎啦，係咪世紀而家乜都係世紀乜乜㗎啦。好啦，咁但係呢佢話呢竟然呢佢喺個傳媒呢，當時喺西方傳媒呢，香港可能當時都有啲小報道啦，不過冇咁關心呢啲嘢，就話可能會光過滿月啊！嘩，咁嗰陣時就好轟動喎，嘩，光過滿月就真係好厲害喎，係咪真係就算你啲人從來唔睇天嘅都有可能睇到㗎嘛。咁但係好快脆呢，係啦，咁科學家後嚟呢再觀察落去呢就調低咗啦，調低咗。咁呢就話冇咁光，但係呢究竟有幾光呢就冇人知。因為我計算都係非常之困難嘅，佢預測彗星嘅光度呢其實係呢科學家呢係吃過好多次嘅苦頭，即係話撞過好似板應該話。其中一次最出名嘅呢就係1973-74年嘅高豪德彗星。咁我就親身經歷啦，即係大家梗係未出世啦。咁但我嗰陣時呢就啱啱就入黃隱讀預科。即係73年嘅九月，咁就加入咗黃隱天文學會啦，真係好出名㗎啦，廖慶齊先生一手創立㗎啦，咁樣咁同成班天文同好呢就睇星。咁嗰陣時亦都呢一早已經知道就有高豪德彗星啦，咁就去觀察啦。咁其中一次呢特登走到入去赤柱嘅聖士提反嗰間學校呢，即係寄宿學校呢，咁因為有人認識得呢，咁樣呢就喺個夜晚度過夜喺草皮地嗰度睇星。咁但其實呢嗰時都知道呢，其實係天文學家呢都知道衰咗㗎喇，就話因為佢個光度呢係比預期中呢係暗好多好多，其實呢就肉眼呢都係僅僅可見嘅，咁你用望遠鏡幫助先睇到㗎咁樣。咁但嗰次呢就真係一個痛苦嘅經歷啦。點解呢？我成晚因為佢係臨天光睇到嘅，即係嗰時啊，我記得好似係73年尾定係74年初啦，總之就好凍嘅，好凍下㗎。咁但我哋就喺個草皮地度呢就睇星啦，都幾好天啦，算係即係就唔錯㗎。咁成班有唔同學校㗎喎，唔係淨係黃隱書院喎，有嗰啲一齊去睇，咁傾偈吹水啦，叫做嗰時都未有吹水呢個 term 㗎。咁但係傾偈，咁但係傾偈呢傾到臨天光呢，我實際上太眼瞓太攰㗎，個頂唔順。咁我話仲有一段時間先至話即係會睇到個彗星，因為彗星係日出前出現嘅。嘩，我入去其中一個班房啊，我其中一個班房呢我恰一陣先咁樣。就係咁大家估到呢就衰咗啦。因為我一恰呢就恰著咗喎，真係。當我醒咗嘅時候出嚟嘅時候 個天都光曬。啲人話睇完囉，咁哎呀我哋抌曬心啦。咁嗰次呢就睇唔到高豪德，咁之後都冇機會睇。不過即使睇到都好啦，即係呢個你話酸葡萄都好啦，自己安慰自己啦。嗰次呢其實係真係令到全世界嘅天文學家甚至天文愛好者發燒友啦係大失所望嘅。因為佢嘅亮度呢係比預測之中呢係低好多好多。咁呢個著名嘅高豪德彗星。咁樣呢就所以今次呢即係其實自此之後啦，即係天文學家呢就真係叫做 once bitten, twice shy 啦，係咪即係咬過一次呢你就好驚㗎啦，俾蛇咬過。咁所以以後呢就即係預測彗星嘅光度呢即係成日都係呢個係我哋大概預測嚟㗎，可以變化都好厲害㗎咁樣係咪。咁今次呢 Ison 呢亦都係一個咁嘅例子啦。咁但係呢亦都好多人咁講，其實而家已經過咗啦，即係話啦，我哋通常呢睇彗星呢都係分前半部後半部。咁咪好明顯個分界點就係咩呀， 過近日 點。就近日點冇錯啦 ,Jeffy 啦，就過近日點啦。咁前半部呢其實佢闖入嚟嘅時期未過近日點嘅時期呢佢應該係越嚟越光。但係當佢越嚟越光嘅時期呢佢都越嚟越接近太陽喎。咁越嚟越接近太陽其實好難睇嘅，因為個太陽就會撐住曬嘛，呢個就係嗰、那個即係個吊軌啦，個矛盾啦。咁科學家呢其實呢喺過去呀，即係嗰個幾月啦，即係佢美國近日點嘅時期呢就已經一路及實曬㗎啦。咁望遠鏡呢就一早已經睇到㗎啦，其實咁即係幾個月過去成年都睇到㗎啦。不過我哋啲咁樣嘅普通嘅平民百姓呢冇嗰啲咁勁嘅望遠鏡呀同埋佢啲光學儀器呢，咁梗係睇唔到啦。咁但係呢其實過去啲個零月呢香港呢有啲即係天文發燒友呢佢即係一早知道曬個位置呢佢哋都即係已經出動，一好天就出動，咁樣用望遠鏡呢係睇到嘅，甚至呢就係用雙筒望遠鏡就都睇到，即係唔使話要好大威力嘅，亦都有人拍到照片㗎啦已經，亦都睇到有條尾㗎啦，而且亦都睇到唔係一條尾係兩條尾嘅。兩條尾呢就要講解一下啦，其實大部分彗星呢都會出現兩條尾嘅，咁樣一條呢就係彎彎地嘅，就偏黃色嘅，一條就比較直啲嘅，就是藍色偏藍色的。咁我就差眼睇過啦，就睇咩 ?1997 年當時我身在澳洲悉尼。咁幸好呢就一般都好天嘅，即係澳洲當時悉尼大家如果去過知道啦。咁而我住嗰間屋呢個後花園呢又係好空曠嘅，周圍冇嘢遮擋嘅。咁就是日落嘅時分睇到嘅。咁呢個就係叫做哈爾博普彗星。 咁嗰兩條尾呢係咪都係俾太陽逼出嚟 㗎？冇錯啦。嗱一條叫咩呢，點解有兩條尾呢，一條叫塵埃尾，一條叫氣體尾，或者叫離子尾。點解呢，原來呢嗰條黃黃地色彎彎地嗰條呢就係、是、一啲固體嘅塵粒嚟嘅。咁固體塵粒呢就是、因為個太陽佢逼咗佢啦，咁佢好多嘢散咗出嚟啦。咁但係呢先咪即係好固體嘅塵粒呢佢就會形成一條尾巴。咁嗰啲尾巴呢嗰啲物質都會反射太陽嘅光呀，咁但係就黃黃地啦。但係因為個彗星喐得好快㗎嘛。所以嗰啲物質呢噴射出嚟之後呢向後褪嘅時期呢佢追唔切呀。追唔切呢咪變咗彎彎地囉。即係得出嚟結果。好啦，咁但係呢另一方面呢就叫做嗰條氣體尾藍藍地嗰條呢點解會直好多呢，就係因為其實佢係一啲輕好多好多嘅其實氣體嚟嘅。佢甚至係電離化咗嘅氣體。即係佢嗰啲原子嘅外圍電子呢係已經被嗰啲太陽嗰啲咁樣嘅紫外線啊高能輻射呢已經係打甩咗㗎啦。咁係 iron 嚟㗎 ,ion 嗰個 iron 啊 ,ion。咁呢啲 iron 呢其實呢佢就會係噴出嚟呢佢個速度呢係高過啲塵粒好多嘅。咁佢速度咁高嘅時期呢佢所以變咗我哋睇到佢嘅時期呢佢就唔會係有機會呢係俾佢拖到彎咗。咁係比較直啲嘅。所以一條就藍藍地色嘅叫 ion tail。或者叫 gas tail， 一條彎彎地嘅黃色嘅咧，嗰條咧就叫做 dust tail。咁咧，我當年1997年咧，我唔記得係邊一月啦，1997好似都係五六月嘅時間咧嚇，喺南半球啦，就喺 Sydney 咧，就有好多晚咧，日落時分嘅時期咧，我一走出後花園咧，就見到，當時咧就我就同阿女嗰陣時咧，應該係啱啱係五歲左右，咁我架起嗰個三寸嘅望遠鏡折射鏡啦，我仲要擔張凳呢就抱阿女企喺上面呢佢先睇到。咁我又用肉眼睇啦，又用雙筒望遠鏡睇啦，又用一個正式嘅三寸嘅折射嘅天文望遠鏡睇啦，咁我好開心，係我即係人生第一次呢係睇呢個彗星係睇得咁清楚。之前一次呢其實就係85、86年呢睇哈雷彗星，但哈雷彗星嗰次呢係睇得好差嘅。因為遲啲我再講啦，即係我要講返呢個光方網先，講返個主角先。咁呢個主角呢頭先我講過啦，就係話有兩個可能性啦。一個呢就係話佢繞日之後呢 受到太陽的熱力啦，因為成2700度喎，係咪又咁近喎，咁於是呢佢個光度一定會暴增，所以佢出返嚟嘅時期呢應該好矚目。咁但當然最先嘅時期呢，即係講緊呢幾日啦，即係呢其實都係睇唔到嘅，因為佢好接近太陽，咁你都睇唔到啦，係咪？咁但係呢慢慢呢就開始呢，即係到呢一個嘅即係12月嘅時期啦，就開始應該呢就係同個太陽有啱上距離呢就睇到啦。咁但係睇到呢有一樣嘢好重要都未講嘅，即係真係講我哋實際觀察呢，就係話原來佢喺前半部嘅時期呢佢就係神星，後半部呢就係分星，即係所謂神星分星呢，其實金星都係㗎，金星好多時呢有時係神星有時係分星，所以古人呢就係以為係兩粒星嚟嘅。中國呢就即係以前有兩個名稱嘅，一個呢就係啟明星，一個就長庚星。啟明呢就係日頭嗰粒就叫啟明㗎嘛，即係太陽跟住嚟啦。咁但係夜晚嗰粒叫做長庚星。但係即係好遲先知道原來係同一粒星。係啦。咁呢個彗星亦都一樣㗎。佢喺前半部呢即係已經過咗啦，唔好意思啦。咁前半部即係香港都有人睇到，即係但我都睇唔到，老實講下我都冇去睇。就係、一個神星嚟嘅，即係太陽出之前喺好早好早即係四五點嗰陣時呢，即係喺呢個東邊嗰邊嘅夜空嗰度睇到嘅，咁佢睇到冇幾耐呢個太陽就升啦咁樣啦。咁但係佢因為越嚟越接近太陽呢，就即係話呢佢係好接近地平線，即係太陽就好快升出嚟呢，咁你其實都睇唔到啦，因為嗰陣時因為你有啲話曙光啦嘛，初露啊咁啊，魚肚白色啊咁諸如此類，咁所以呢其實呢就11月28號之前呢，即係一段時間已經睇唔到啦，太接近太陽。好啦，咁但係而家11月28號之後呢一段時間呢都好難睇嘅，咁佢就變咗分星喎，分星即係話太陽呢落山之後呢就睇到啦，但係佢落山之後呢因為佢好近太陽㗎嘛，咁第一你要地平線冇遮擋啦，第二個太陽嗰個霧光啊，即係柱霧光嘛，英文叫 twilight 係咪個 twilight， 其實都係個天嗰度殘住曬呢，其實都好難睇嘅。咁呢個分星呢係要隨住佢呢慢慢慢慢真係離開太陽一段距離啦，咁你先至喺嗰個即係日霧之中，日落西邊天嗰度呢，喺嗰個西邊地平線以上呢就開始睇到佢啦。咁呢個光科網呢即係而家呢大家就要留意啦，你就要諗下未來揀一啲咁啱，如果係好好天嘅日子，咁你又得閒嘅，你就要預備呢就去穩定一啲地方呢，即係西邊天係冇遮擋嘅，咁你就嘗試呢嚟去穩呢個光科網彗星啦。咁樣呢係應該呢係應該係嗰條尾係好清晰㗎啦，有條尾出咗嚟㗎啦。咁但而家嗰個光度嘅預測呢，嗰啲科學家呢好保守啊，之前話光我滿月度好誇張。咁而家話呢我、可能呢係同金星咁光咁。諗金星呢其實都唔係嘢少㗎，講真。即係金星好光嗰陣時呢，其實係即係尤其是日落啦，因為日出啲人個個瞓覺都未起身啦。嗰個所謂長庚星呢，即係日落之後，如果個金星係喺個天空上面，然後晴朗啦，無雲又冇月光咁嘅時期呢，其實光得好厲害㗎，即係好多人呢都嘩做咩事呀、啊、嗰粒咩嚟㗎咁樣呀，有時都見到都會問我㗎，我話唔好大驚小怪，即係金星嚟㗎啫 ,Venus 嚟㗎啫，嘩乜原來金星咁光呀、啊、咁樣，好多城市人呢佢都未見過原來金星係咁即係奪目嘅。咁當然如果佢能夠好似真係金星咁光啦，其實都唔差嘅。而且呢如果你只要用我唔敢講肉眼真係睇得幾清楚，但係你只要有一個配備一個小型嘅雙筒望遠鏡，你應該呢係都睇到佢條尾嘅咁、所以一定係唔係話就一粒點咁樣嘅，所以係有嘢睇嘅，甚至應該係睇到即係頭先講嘅塵埃味同埋氣體味嘅。但係呢、這個就係其中一個可能性。第二個可能性就乜嘢呢，就係話根本佢會散咗。 迷迷香港每日上載視像專欄，自家網頁 YouTube、Facebook 全程發放， 各路強人每日幾分鐘多角度分析時事財經，緊貼世情， 很快、很準、很狠， 憑心而論，以正視聽。